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呢正是一年一度的高招期间，那每逢高招，社会上难免会出现形形色色的诈骗信息，一些不明真相，急于求成的考生或者考生家长往往会被所谓的捷径啊、后门啊这样的信息所迷惑，进而上当受骗，损失钱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程浩法官，通过几起典型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高招的诈骗陷阱。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通过走后门上名校的一个小案例，被告人呢赵某，他是这个原来是这个空军某子弟学校的美术老师 啊，他是真的就是这个老师是吧？ 他真的是老师 哦， 但是呢，虽然是空军某子弟院校的老师，但是他们并没有军籍，而且呢，在2010年内退之后呢，他仍然时常穿着军装，并对外宣称是解放军空军某部队的军人。恰好呢，在有一年，被害人的干儿子小欧高考成绩并不是太理想，分数上不了一本大学，这样呢就想通过走走后门找找关系，想上一个好的大学。 嗯， 这样呢被害人也是听说这个被告人赵某神通广大，认识很多人，就向赵某表达了这个想法。赵某也说啊，自己认识教育部很多领导，但是呢找领导是要花钱的，而且每个大学的这个价码是不一样，例如他就提到想上北京邮电大学上学就需要38万元。所以二人就约定由赵某帮助小欧上这个北京邮电大学读本硕连读，这样呢并给了这个被害人一份录取通知书。这个被害人回到家里后啊，通过网络查询发现呢这个录取通知书是假的。 嗯，但钱已经给了是吧？ 对，钱已经肯定是先已经给了。这样的话呢，这个被害人查到这个录取通知书是假的之后呢，就跟这个赵某说，赵某说那个错了，那个再给你拿一份录取通知书，这样又给了被害人一份录取通知书。被害人一查还是假的，这回赵某就说这个录取通知书绝对没有问题，你让小欧直接到学校来报名就行了。这样学校一开学，这个被害人就带着小欧和这个赵某见面。赵某还带了一个被告人谭某，这个让谭某呢自称是北京邮电大学招生办的人。这些人带着小欧就一起去了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个北京邮电大学校区某企业基地去报到了。 企业基地 对 哦， 你听这名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 不大靠谱 正规的学校。去了这儿之后呢，交了学费，这小欧就被送去了军训，还进行了军训。之后呢，这个被害人回到家里，通过网络查询发现啊，这个孩子报到的学校啊， 并不是正规的全日制统招学校，四年学习之后啊，只能拿到成人教育的毕业证，而并不是北京大学这个统招毕业证。而且这个学校呢，谁都可以在网上报名，只要交钱就可以上。这样呢，被害人就发现被骗了，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小欧的成绩呢，虽然上不了一本，但是就读师范类的学院还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这个想走后门上好一点的大学，却连这个机会都已经错失了。 那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学生的家长啊，就怎么相信这个赵某是有这种能力的呢？ 当这个学生家长因为孩子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这时候已经都非常着急了。在这种时候，只要是有人跟他说这个谁谁谁可以帮助孩子上一个好大学，他都会希望去试一试。然后再经过赵某，他又穿着军装，然后呢说那个说的天花乱坠，这样家长就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值得一试，哪怕损失点钱，万一这个事儿是真的，孩子上了好学校呢？所以呢，都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当真的被骗了之后，才会幡然悔悟，觉得这个事儿真是不靠谱。 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这一年就没法上大学了。 那肯定是啊，已经错过了这个高考复读的可能，复读的机会都已经错过了。 对啊，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这个孩子其实他并不是上不了大学，只是成绩并不算特别的理想，是吧？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这一类案件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呢，这一起案件反映呢，针对这个高考落榜学生，或者是高考成绩并不是太理想的这些学生呢，他们的一个心态就是学生和家长啊都是急于求学，而且是追求名校，可能成绩能上二本的呢，他想上一本。能上一本的呢，想上211， 或者985。 能上211的更想上985。 对。 所以呢，在这种心态的这个驱使下，他就开始迷信，可以通过走关系、走后门的方式，然后把这个就是社会上称的这种跑学校。现在好多家长都以跑学校为荣，并不以这个为耻，所以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使孩子能上一个更好的学校。恰恰呢，但这个事儿呢又不能够明说，他羞于告诉他人。咱们这些案件中的被告人呢，恰恰抓住了家长这种心理，你也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所以呢，他也不怕家长去问别人说这事儿靠不靠谱啊，或者怎么样子。如果抓住了这种心理之后呢，然后他谎称说我可以帮你那个上名校，上名校呢，然后他自己又虚构了自己这个就身份，有军人身份的，有高校教授身份的，有这个政府官员身份的。通过这种角色扮演类的这种方式取得被害人的信任，然后呢，有的还拿了一些假的这个文件，比如学校的招生文件啊，或者是内部的指标文件，通过这种方式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有的甚至还与被害人签订承诺书或保证书，进一步取得被害人就是考生家长的这些信任。下一步才是取得钱财，当取得钱财之后，你就是完全上当了，被告人就消失了。或者是像这个上边这个案例说的，我带你去一个只要花钱就能上的学校，然后把孩子就这么可能就对付过去了，这样孩子的将来求学的机会包括复读的机会都会丧失的，这个影响是更坏的。 对，您看小欧这个案子当中啊，他家长被骗了是38万，是吧？这起案件当中被告人赵某他索取这38万的名目用的是什么名义？他说38万是用来干嘛的呢？ 38万他的名目主要就是说这个事儿，你要是想办，我得去找领导，但是什么领导这一个他就不会跟你详细说的，找领导是需要办这个事儿，是需要花钱的。 那一般情况之下，这一类案件当中，通常这些骗子向学生的家长要钱，他们一般都会找一些什么样的理由来要钱呢？ 主要就是找关系打点的费用，因为这个东西骗子一般都是说这个是属于一个比如说内部操作，或者是一种就是私下里的找领导安插进去的一个学生。所以呢，这个东西不能放在明面上说，所以这个东西它都是一种领导不能白帮忙， 这种方式来要钱，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保姆骗了雇主的一个小案件。这是被告人姓连，连某呢，他先是通过应聘到这个初某，就是一个雇主的家里去做保姆。 他就是专门做保姆去的是吗？ 对，他的初衷应该是去做保姆的。这样呢，这个雇主和被告人连某啊，两个人相处的还相处了一段时间，相处的还比较好。这样连某就发现呢，被害人呢一直担心啊自己的孩子啊没有北京户口，不能在北京上学，总是跟这个保姆可能是念叨这个事儿。被告人这个连某啊，他就心里头就心生一计，他就跟这个说那个我有个表哥在房管局做副局长，可以通过拆迁户口的方式办理这个北京户口。如果你办了北京户口，你的孩子当然就在北京上学就没问题了。这个被害人一听啊非常高兴，然后就说那你赶紧帮我就是联系这个事儿，把这个事儿咱们赶紧办了。这样呢，被告人为了进一步使这个雇主使被害人相信他还花钱找朋友肖某说，那个你帮我冒充一下北京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当这个被害人咱们见面的时候呢，你就说你认识我做房管局副局长的这个表哥。这样呢肖某也答应了，之后那个通过这种方式使这个被害人啊更进一步的确信这个被告人初某他是有一定的这个人脉关系，甚至有一定的背景的。这样在2016年4月，这个被告人连某说这个事儿可以落实了，咱们办户口那个这个事儿那个已经可以往前推进了。但是呢我这个表哥啊给你办户口不能白帮你白帮忙，需要10万块钱费用。10万块钱呢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讲呢，买一个北京户口还是非常值得的。这样被害人欣然同意，交付钱款之后，这个保姆连某就找理由辞掉了工作，从此消失了。当这个被害人联系不上这个连某之后呢，就找到了那个北京市房管局冒充北京市房管局工作人员的这个肖某 啊，他还找着了 啊，找着了 啊。 然后呢，这肖某就跟这个被害人说：“我跟这个被告人连某压根儿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他花钱请我跟你说这么几句话。”然后这个被害人才发现被骗了，这个最终抓到了这个被告人连某，以诈骗罪判处连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罚金人民币4000元。 这起案件当中，他其实就是抓住了很多这个现在家长在北京上班，但是呢实际上并没有北京户口，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办理北京居住证，所以呢孩子就算在北京上学，他也没有办法在北京参加高考，这样的一种心理是吗？ 对，因为这个各地啊都有自己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教育政策，在没有这个当地的这个户口的情况下，可能对于孩子的上学甚至将来的这个就业可能都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尤其是对于北京这种大城市，一个北京户口他可能在教育资源上就会占很大的优势，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取得跟身边的同学一样的这种教育资源，甚至那个一个待遇 啊。所以呢就是这位家长就这么上当受骗了，如此轻易的能够相信这个保姆的话啊。因为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保姆的人脉哪有自己人脉广啊，之所以能够相信这样一个保姆的话，您觉得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也不是必然，就是说呢很多的能应聘去做保姆的人员啊，他是本地人，他家里面可能就说自己可能是就是去做保姆，但是家里的就是亲戚朋友可能要比这个比如说外地人在北京工作的人人脉关系和家庭背景要深厚，要认识的人也多一些。所以呢这个也是被害人相信被告人的一个原因，毕竟本地人他是根深蒂固啊，咱们想是不是家族人员也比较多呀，这个都是一个能够想得通的一个地方。 梳理法治热点， 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再介绍一个孩子想从军，想通过上军校这个的一个案件。被告人杨某呢，他也是原来确实是曾经服役于这个某边检站的一个副连职军人。 嗯， 后来呢他也是复员了，复员之后在北京开办了公司，但是呢他仍然是以这个有能力说自己是军人，有能力帮他人上军校入伍为名啊，之前在2001年就以这个为名骗取了他人钱财，被判了有期徒刑5年。他刑满释放了之后呢，他仍对外宣称自己是武警部队的这个退役军人，与这个总政治部的领导啊都是好朋友，可以拿到这个当兵入伍学军校入学的这个指标。 嗯， 而且他为了增强自己的说服力呢，他总是随身携带着武警警官的这个证件，这个证件呢确实是真实证件，但是呢这个证件已经作废了。 是他自己的吗？ 是他自己的一个证件。 哦， 就是因为武警啊在那个之前啊换过一批新证，他拿的这是旧证，所有的旧证都已经作废了。嗯，他 就是他还没复员的时候的证是吗？ 对，没复员的时候他的一个证件。 哦， 但是就是他复员之后啊，就是那个恰好赶上这个武警部队换一批新的军官证。 哦， 但是他就没有资格换这个军官证了。 嗯， 所以就是他拿着这个旧证，仍然到外面这个属于招摇撞骗。 嗯，但别人不知道，外人不知道。 对，这个一般人都识别不了这个证件是怎么样子的，而且这个证件还确实还是真实的证件。这样呢，在之后也是一个被害人嘛，被害人也是通过朋友就认识了这个被告人杨某。交往之后呢，这个通过一定的交往之后呢，这样的话呢，被害人就跟这个杨某提到啊，他的外甥是这个武警总医院的这个一个聘任制的一个员工。 嗯， 杨某就觉得这机会又来了，他就说啊，他有能力帮助这个被害人的外甥入伍，但是呢需要20万元的这个运作费用。这个被害人啊也是信以为真，也就汇款了。之后呢，这个被害人又跟杨某说啊，他自己的女儿想考第二军医大学研究生。这样杨某说，那这也没问题，我可以拿到第二军医大学的这个研究生指标，但这个需要10万块钱。 哦， 这个事儿你可以先付5万，事成之后再付5万。这样呢，被害人也同意并汇款了。之后 那一共是管人家要了， 现在差已经是30万了， 30万了 啊，已经是30万了。之后杨某啊就说事儿办得差不多了，第二军医大学的这个指标，杨某在收款之后啊，他就一直是说领导今天不在，明天出差，或者是指标没有下来，然后来推诿这个被害人。等到那个开学的时候，被害人就发现第二军医大学的这个研究生录取名单里头并没有他的女儿，他就问怎么没我女儿。杨某啊仍然编造理由说这次这个领导啊可能是出了点什么问题，这次确实可能是没有进去这个特殊的这个指标，这个确实是没有下来。他说你那个不要着急，这个指标我还继续给你办，这样继续的拖延这个被害人。之后呢，这个杨某又说呢，武警特招入伍的指标下来了，这样呢我直接给你办一个武警特招入伍的指标。这个因为他这外甥不是想还是想那个入伍嘛，那你这个之前这个外甥这个20万也收了，事儿还没办呢，这样又与这个被害人啊签订了一个说那个保证这个他这个外甥能够特招入伍。之后呢，被告人还问这个被害人是否有这个朋友还需要办这个入伍的事儿。 嗯， 这样呢被害人又介绍了他自己的朋友王某，他们家孩子也想这个入伍，这样呢又签订了一份协议，又收了王某这个他这个朋友20万元。之后呢，这个被告人说啊，事儿办得差不多了，可以咱们办这个入伍了。 嗯， 但是呢虽然是这么说，但一直仍然是往后拖时间，仍然是推诿，总是说咱们可以办了，可以办手续了，但是始终这手续就一直不办。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之后呢，杨某就突然失踪了，突然消失了，再也联系不上了。 哦， 这样呢被害人他自己的外甥啊，这个入伍女儿入学，还有这个他这个朋友的孩子入伍的事儿均没有办成，这样被害人就报案了。 之后呢，经我们查明，这个被告人杨某还以相似的手段骗取了其他的被害人一个34万元。而且呢，在这之后，杨某在他被抓之前吧， 嗯， 还得知啊，就是另外一名被害人的小女儿， 嗯， 将要高考，这样他就对另外那名被害人说啊，可以帮助他的这个女儿进入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但是需要50000块钱。这样呢，那名被害人也给这个杨某转款了。杨某说啊，自己的这个领导已经同意这个事儿了， 嗯， 但是这个钱不够，还需要再花点钱， 嗯， 这样呢又要了20万。 嚯！ 之后呢，这个杨某啊，就先后以这个政治部领导，让这个被害人的女儿去解放军艺术学院、海政歌舞团，还有湖南省武警部队的诱饵，继续向这个被害人要钱，这回一共要了42万元。 嚯！ 之后这个杨某也是消失了，被害人也是发现被骗了之后报案了。 嗯， 这样他的女儿啊，她是将要高考，所以呢，因为这个事儿错过了高考，而且错过了这个高考填志愿啊，这些机会，连上大学的当年上大学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嗯，因为您想，他女儿知道我自己能够有条件上这些学校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再好好读书了，或者说心里觉得有底了，他可能就会觉得，反正也能去那个地方了，无所谓了。 对，一般人咱们有一个托底的地方了， 嗯， 可能就不会那么太积极的努力去准备考试了。 对对 对, 对， 嗯， 那现在加到一起，这个被告人骗的钱不少啊。 对，这一起这个被告人杨某一共是骗了上100万了，有。 对对对，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判决结果呢？ 这个经审理呢，以被告人杨某犯诈骗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13万元。 嗯，因为他之前啊曾经以相同的罪名被判过刑，那么之前那个罪名是不是也超过5年了？不能算作累犯吧，还是怎么样？会不会在量刑上咱们有什么考虑呢？ 这个之前这个他应该是已经超过累犯的一个规定了， 嗯， 累犯是规定这个刑满释放之后5年之内再判处有期徒刑， 嗯， 再可能判处有期徒刑的才是累犯。但是之前他那个犯罪的时间比较早，是2001年， 嗯， 这次是2015年还是2016年。 嗯，但是他之前已经以相同的罪名被判过刑了，那么是不是能够说明他的主观恶性会比较深？是不是说明他这个人本身他的这种社会危害性啊，或者什么就要更大一些？咱们在考虑的时候会不会把这个考虑进去呢？ 对于他的一个前科情况，在量刑的时候肯定是要予以考虑的。而且呢，这个案子中被告人杨某啊，他始终是以这个对外宣称是军人这种方式，而且都是拿这个入伍啊、入学、入上军校这种方式来骗取这个他人的钱款，这个主观恶性确实要更大一点。这个不像是就是说当被害人主动找你，他自己一拍脑门就觉得这事儿我可以骗他一下，这种的偶发性的一个犯罪相比啊，他这个案子它是属于一种积极主动的去寻找被害人来骗取钱款，它的主观恶性当然相对于其他的这种偶发性的这种犯罪来讲，它的恶性要更深一些。 嗯，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咱们纵观这一类案件，那什么样的人容易成为这些骗子主要针对的目标呢？ 主要针对的目标大致有这么几类。首先呢，是这个非京籍的学生和他的家长，这一类这个人员呢，主要是想通过解决这个户口啊，或者是这种学籍的方式来那个达到让孩子一个享受平等教育资源的一个机会吧。 嗯， 这种是一类的，就是骗子的犯罪对象。还有刚才像我说的第一起案件中，针对落榜学生，这个也是一类的犯罪对象。那第三种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希望从军的学生，他也是犯罪分子积极想抓住的一个犯罪对象。 嗯， 第四呢，就是针对这个艺体特长生。一般艺体特长生呢，他这个咱们也都了解，他这种文化课的成绩可能要求的并不是太高，但是呢，可能也需要的一定的内部操作呀，是这样，这样也是骗子通过这种手段来骗取被害人的信任的一个 一个方式，这类人也是骗子的一个犯罪对象。 那为什么这些人，比如说就像艺术体育特长生，或者说是这种希望从军的学生，这些容易成为骗子他们骗的对象？ 你想啊，军队也好，或者是艺术院校、体育院校来讲，一般咱们接触的都并不是太多，咱们一般的老百姓一般就说不会说跟军队啊，或者是跟这个比如说大明星啊，或者是体育明星啊，这种体校啊，咱们接触的都不是很多。那你这个东西他，你对他的这个里边的这些规定也好，政策也好，你都不了解。当有人跟你说那个里边有内部操作，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指标，额外指标，既然是这个学校那么好，而且有内部指标，那这就是一个机会啊。而且就拿军队举例子来讲，就说是比如是一个军队院校，那军队院校你上哪儿查去啊？你连门你都进不去啊。 对 对, 对。 所以你想再通过侧面查一下，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很难的。但是呢，这个机会，往往骗子说你不要，过两天这个就没有了，就别人这都抢着要呢。那你说这个机会，30万让孩子上一个军校，你说你要不要？一般人来讲，他说那我宁可是冒个风险。他明明知道这事儿是有风险的，但他仍然要去做。 通过对这一类案件的梳理总结，北京还是正在高招阶段嘛。那么对于这些学生的家长，如果真的是这种学习成绩并不算特别好，或者高考成绩并不算特别理想，或者希望能够给孩子找一个其他的出路的家长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首先呢，作为学生的家长，要对自己的孩子这个前程是要负责的。对于高考政策，包括学校的一些招生计划、录取信息，咱们要做一个深入的这个一个，就算备课也好，深入的一个学习。对这些政策，一定首先要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把握。另外呢，咱们一定要在正规的网站上，或者是教育部指定的一个信息公开的平台上来进行查询。例如咱们教育部指定的信息公开平台就叫北京高考，在这上面进行查询这类信息。如果要是咱们在网上随便一个网站上查到得到的一个什么小道消息，这个千万一定要警惕。另外呢，就是咱们所有的高校，正规高校都是实行的一个教育部统一指定的一个录取的程序，或者是录取政策。任何单位都不得游离于正常的工作体制之外进行招生，也不得委托中介进行招生，所有的内部指标都是骗人的。另外呢，家长啊，在这个为孩子奔走求学的时候呢，也不要，千万不要迷信，找关系，走后门，所有通过非官方渠道、非权威渠道获得的消息，一定要提高警惕。另外呢，这个我也就是奉劝咱们广大的这个学生和家长啊，千万不要盲目的这个攀比，也不要急于求成。所谓的这个内部指标、计划外招生、定向招生，往往都是一个陷阱，最终你通过交钱来上的这些大学，往往都是一些非正规的院校。这样呢，不仅影响孩子这个就是学习，将来可能也会影响孩子的前程。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呢，我们在今晚拍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